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啊，什么事？ 我和小五的婚事。我想，在你们的见证下，先和小五订婚，等他完全恢复了之后，立刻结婚，请你们同意。 一边说着，他拉着小五在父母面前跪了下来。唐昊有些惊讶地看着儿子，但他苍老的脸庞很快就被笑容布满了。 好好，小五是个好孩子，能娶到这样的妻子是你的福气，我们同意，我们同意。 看着脸色茫然的小五，唐昊的双眼也不禁湿润。虽然唐三并没有过多地描述自己和小五在星斗大森林的全部遭遇，但他又怎会想不到这两个孩子受了多少苦呢？他也是从那样的经历中走过来的，此时更能理解儿子和小五之间的感情。两根蓝银皇悄然掠起，分别牵住了唐三和小五的手，再将他们的手叠在一起，牢牢地缠绕住。温和慈祥的感情再次包围着他们。就在这时，唐三身上蓝金色的光芒闪烁，六个魂环已经悄无声息地弥漫在他身体周围。那绚丽的红色第六魂环悄然闪现，一道红光掠起，融入小五体内。他那空洞的双眼顿时恢复了神采。这一次，唐三没有压制小五灵魂的冲动，两人对视一眼，同时朝着唐昊和阿银拜了下去。唐昊哈哈大笑，单手拉着唐三和小五叠在一起的手掌，将他们拉起。 得惜如此，夫复何求？小三，今后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小五。以后她就是你的未婚妻了。 爸妈， 泪水顺着小五面庞滑落，她那临时回到体内的灵魂剧烈地悸动着，一根蓝银皇翘起，在轻轻的抖动下来到他们面前。只见在那蓝银皇大片的草叶抖动中，一根金丝缓缓地从草叶上脱落，分别缠绕上了唐三和小五的手指。唐三是左手中指，而小五的则是右手。金光闪现，金丝在柔和的光芒中分别化为纤细的金色戒指，分别套在他们的手指上。唐三和小五惊讶地看着手上的淡淡金光。就在这一刹那，他们顿时感到心灵相通，似乎两人的灵魂已经被这一根奇异的金丝缠绕在一起，永不分离。唐昊微笑地看着面前的儿子和儿媳。 这是你们的妈妈给你们的结婚礼物，爸爸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但我和你妈妈会一直在这里祝福你们。小五，早日好起来吧。我们都在等待着你真正成为我们儿媳的那一天。 小五猛地扑入唐三怀中，紧紧地搂着他，已经是泣不成声。他们俩终于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了。这一刻，冰火两仪眼周围所有的植物似乎都在欢快地随风舞动着，祝福着这对有情人。 宗主，您真的同意蓉蓉和唐三他们一起去冒险吗？ 大师说的没错，武魂殿对我们现在来说几乎是不可战胜的，我们都不可能在未来成为与武魂殿对抗的中坚力量。但史莱克七怪不同，这七个孩子包括蓉蓉在内都得天独厚，他们性格互补，感情更是胜过了兄弟姐妹。只有他们真正成长起来，我们才有对抗武魂殿的机会。让他们去吧，如果他们永远在我们的羽翼下成长，是无法独立翱翔于九天的。 宗主的决定是正确的，蓉蓉已经六十级了，在七宝琉璃宗中也算得上是强者，虽然他的武魂进化为九宝琉璃塔， 可能否真的拥有九宝琉璃塔的实力，还要看他自己。当初宗主让他在史莱克学院修炼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七个年轻人在一起很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七个奇迹。 我是舍不得蓉蓉啊，我们七宝琉璃宗就只有这一根独苗有资格继承未来的宗主之位啊。 玉不琢不成器，我也舍不得女儿，但留她在身边，七宝琉璃宗就不会衰落了吗？现在天斗帝国对我们尚存忌惮，虽然我不愿意承认，但我们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宗门能否中兴，不在于我们，而是在于蓉蓉。当九宝琉璃塔九光绽放，就是我们七宝琉璃宗重出魂师界之时。 慕白，我一直想问，你是怎么说服你父皇同意你带我出来的？ 我对父皇说，如果我不能活着回来，皇位就由大哥继任，如果我能活着回来，就是我们正式向武魂殿动手的时刻。我们星罗帝国皇室之间最重利益，如果没有大哥的存在，父亲是不会让我离开的。但现在却不一样，与其说是他让我出来，倒不如说是他盼着我能够回去，变得强大之后回去。 这一男一女可不正是史莱克七怪中的老大邪眸白虎戴沐白和最小的幽冥灵猫朱竹清吗？接到大师的信笺后，戴沐白说服了自己的父亲，星罗帝国当今的皇帝陛下带着朱竹清日夜兼程赶来，此刻正站在史莱克学院大门前，两人都有种难以抑制的兴奋。 你说的倒是冠冕堂皇，我还不知道你吗？ 哎，就知道瞒不过你啊。好吧，我投降。我承认这次回来更多的是为了私心。难道你就不想和大家重聚吗？我们史莱克七怪又能聚在一起，一同战斗，一同成长，这是多美妙的一件事啊。当初在史莱克学院和大家待在一起那几年，是我有生以来最痛快的日子。如果不是为了我们的安全，我真的懒得去争那个皇位，皇室的勾心斗角不适合我，我更愿意和兄弟们一起笑傲山林。大师在信中说，小傲这家伙也回来了，不知道这家伙大香肠修炼到什么程度了。唉，只是小五， 这是苦了三哥了。不过我相信，小五是一定会复活的，上天应该也不忍心拆散他们吧。 走吧，我们进去吧，不知道大家在不在。 说来也巧了，这时候马红俊、宁荣荣、奥斯卡还真的都在史莱克学院中。即将远赴海神岛了，大师正在指点他们修炼。这些年过去，史莱克七怪的每个人都成长了，而其中变化最大的就是奥斯卡。奥斯卡拥有了镜像头骨和镜像大香肠之后，对整个团队提升实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他也可以成为连接史莱克七怪的纽带，只要事先有所准备，史莱克七怪每个人都能通过他的镜像大香肠使用其他人的力量。虽然不可能像奥斯卡那样使用的那么多，但只是一部分就足以改变战局了。海神岛对于史莱克七怪是个未知的世界，大师就利用这最后的时间主要训练宁荣荣、奥斯卡和其他人的配合，而马红俊则是继续提升他那本来就已经十分恐怖的爆发力。除了他们三个之外，大师这次专门教导的还多了一个人。 死胖子，闪开点，你是不是故意挡住我的？ 白沉香一脚踢在马红俊屁股上，宁荣荣和奥斯卡两人在旁边偷笑，很明显他们谁也没有来劝说的意思。看着白沉香天天虐马红俊，大家都挺开心的，而偏偏马红俊又不敢得罪他们，唯恐他们将自己以前的丑事儿说出去。 我怎么会突然挡住你呢？我这是正常的走位啊，香香，你可不能冤枉我。 话说，为什么你总是踢我屁股？万一踢坏了怎么办？ 你屁股那么肥，哪有那么容易踢坏的？皮糙肉厚的。哼，你就是故意的。你明知道我速度快，刚才还挡在我前面，不是故意是什么？ 我这不是怕你受伤吗？你不知道，小奥这家伙可狡猾得紧，刚才又用了以三哥血液制造出的镜像肠，加上蓉蓉的增幅，你贸然冲过去，很可能会上当的。 蓉蓉姐，是这样吗？ 香香，胖子还真不是故意挡着你的。三哥的武魂以控制力为主，你的速度虽快，但如果撞入三哥魂技中的那张大网，也就逃脱不掉了。 此时奥斯卡使用了镜像香肠后的效果还没有消失，右手一抖，一团黄绿色光芒已经飞了出来，在空中骤然张开，直奔马红俊飞去。胖子眼中金光一闪，一道金红色的火焰从口中喷吐而出，顶住了张开的蛛网。紧接着只见他身体掠起，背后两只庞大的凤凰羽翼瞬间展开，身形掠过之处，那张蛛网都化为了灰烬。胖子所到之处在空中留下一道绚丽的火影。奥斯卡使用的蓝银皇虽然有火免效果，但他却控制不好那来自血脉中的力量，而他的镜像香肠中毕竟只是用了一滴唐三的鲜血而已。可胖子现在的凤凰火焰已经到了极其变态的程度，这才一举破掉了蛛网束缚。白沉香朝着洋洋得意落在地上的马红俊吐了吐舌头， 那么爱表现，你怎么不去演杂耍？ 香香，你不要总是针对我好不好？我们这是在练习，在提升实力，你要是对我不满意，等回家以后随便你还不行吗？ 死胖子，你还学会反抗了？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要叫我香香。还有，什么叫回家后任我摆布？我和你是一家的吗？ 胖子这次是真的遇到克星了，香香这丫头这张小嘴可真是厉害呀。 哎，你觉得香香怎么样？和胖子有没有可能啊？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